吹吹风，风已消散，山中落花梦过半，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，寒夜和雨何时从头开始，吹吹风，风已消散，山中落花梦过半，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，何年何年何时从头开始。 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。徐拉奇很好地将民族和流行结合到了一起。这首歌是来自徐拉奇演唱的《从头开始》，上榜四周得票74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3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继续为您揭晓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，天风娱乐李慕琳《忘情2017》。 当头一空，分手你说的普通，无力放纵，只有惶恐，谁说的世俗日光，走啊不停的走，累啊打开这就是擦亮人走，曲终人散的时候，老天啊老天高抬贵手，伤透的心该怎么自救，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，万劫不复的是我，老天啊老天我愿这手，求求你将我伤痛无话可说，也无处可躲，我真的无可奈何。闹天啊闹天，高抬贵手，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？你没难过，是你没爱过，万劫不复的是我。老天啊老天，我愿这手，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。 忘情2017，于细节处见真情。如果你也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，相信你一定会认同我的看法。这是一首很有画面感的抒情歌曲，感受那颗撕心裂肺的浓烈情感，完美的演绎出了失恋者的故事和心境。忘情2017来自知名的音乐人张海峰包揽曲和制作，才子李慕琳与他首度合作创作歌曲，灵感源于对于生活的思考以及对于感情的感悟。李慕琳《忘情2017》上榜七周得票80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《戒不掉》。 多年的期待，你却听不得。悲伤夹带着煎熬，思念不停在变老的。那些爱过的美好，到哪里去？多少次 孙雨赛，他出生于美丽的新疆喀什，毕业于新疆音乐学院。从小热爱音乐的他立志要成为一名歌手，相信每一个人对于童年的记忆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诠释。2012年参与世界旅游小姐大赛，并且夺得冠军。现在孙雨赛他是一位歌手。孙雨赛戒不掉，上榜九周得票8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？ 伤痕，我一直用心守护，你却对我如此的残酷。不要再说出那虚伪的几个字，说爱我不变到永恒。你为什么那么狠，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，我却苦苦的、痴痴的、傻傻的。 你为什么那么狠？这首歌曲当中体现了在爱情中受伤的男女，背叛中的痛苦折磨与挣扎，完美的诠释了俊峰他的唱功，深情的表达对真爱的渴望与期待，歌词句句扎心，真挚又亲切，绝对的好歌。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？上榜七周得票921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。第二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，何苦痴情又伤心。 已经有这红尘，曾经的感情那么深刻，没有你的爱我是魂落魄。从选择你，选择为你。 寂寞，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。我曾为我苦苦痴情又伤心，为冷漠的人思念到了如今，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，每次动漫也失落刺痛伤痕。我曾为我苦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，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。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，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，注定这辈子。 何苦痴情又伤心，这首歌曲的情感丰富真挚，听众在歌曲的旋律中能够感受到那种在爱情中受伤后的无助痛楚，这样的共鸣能够为听众来疗伤，让他们走出失恋的阴影。或许有的时候选择忘记也是走出失恋的一条捷径，让消失的爱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，才能够有全新的爱走进生活。谢有才何苦痴情又伤心，上网八周得票977票，上升两位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5期内地榜的冠军，恭喜吴亦凡工作室，吴亦凡不值得。吴亦凡这首英文单曲《不值得》主攻的是美国音乐市场，联合了一位美国的饶舌歌手创作的单曲。吴亦凡气场全开，欧美嘻哈范儿十足，画面极具有冲击力。吴亦凡《不值得》上榜三周，得票1028票，上升一位。夺得第13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感谢收听港台榜，再会。On the ice, spin a fiction, saying with conviction. You know this, and I've been checking for you, don't know what you're missing. Girl, you know that you are free. Yeah, yeah, yeah.

这首歌曲《哑巴》是潘玮柏的全新专辑《异类》当中的第三波主打，是一首中版抒情的歌，唱出了一段逐渐消逝的爱情。音乐录影带当中，他更是挑战起了手语，跳空进榜第10名，得票813票。第9名，花儿红传媒，马中伟，《好聚好散》。 却看见你带着爱情慢慢走远，走出了我的世界。就让我们好聚好散，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，戒掉想你的习惯，忘掉你容颜。就让我们好聚好散，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，戒掉想你的孤单，忘掉你容颜。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，戒掉想你的习惯，忘掉你容颜。就让我们好聚好散，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，戒掉想你的孤单，忘掉你容颜。 2005年开始，马中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，成为了中国通俗花儿的第一人，正式踏上了传统花儿通俗化演绎的道路。这条路一走就是10多年，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，他的全新专辑《花儿风暴》和流行专辑《来吧跳舞》发行，而他将会继续用通俗化的方式弘扬花儿，为花儿和流行乐更好的结合不断的尝试努力。马中伟，好聚好散，上榜两周，得票8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9名。第8名，华研国际严艺格，我有我自己，跳空进榜第8名。严艺格的首张个人专辑邀请到了众多的金曲制作阵容加盟打造，属于严艺格最独树一格的音乐风格。我有我自己，歌词描述的正是严艺格自身的人生旅程。从小就在各个城市居住旅行，不得已练就了独立的性格和个性，因此呢，习惯一个人， 也成了一位害怕麻烦别人的人。严艺格，我有我自己，跳空进榜第八名，得票888票。第七名，正点联盟，阿雅，壁花女士。 无论什么样的回忆，都是美好的经历，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。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，滚到梦痕、泪滴与笑意，不需要言语，只要好好爱着自己。 I'm the super lazy。 阿雅的这首新歌《壁花女士》是对1999年发行的专辑主打歌《壁花小姐》的全新改编，将原曲里的欢快节奏 rap 改成了近乎耳语的自述，富有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木吉他清纯的弹奏，阿雅低声哼唱着。这首歌是来自阿雅《壁花女士》，上榜四周得票904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福茂唱片王力宏，没有眼泪的世界。 我在起点里念日夜分不清，有个人等我回应。如果爱只有一天，我都愿意能温暖一世纪。或许这只是谁设计的游戏，为你我不会安静。没有眼泪，没有怀疑，却刻骨铭心。没有原因，不用说明，爱如影随形。我再没有眼泪的世界，到底把幸福带给谁？不是我。 说到王力宏，人们想到的第一印象就是爱。这位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出道了22年，全力以爱的方式回馈观众。他的每一张专辑几乎都带着爱这样的一个字的歌曲，从大城小爱啊，到爱一点，再到爱的就是你，浓浓的爱意都放在了每张专辑里。这是他的全新专辑，叫 AII。没有眼泪的世界，同样讲述的是专辑的主题《机器人的世界》，上榜三周得票942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3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，华纳音乐狮子合唱团《我们的爱》。亚洲重磅摇滚天团狮子合唱团自2016年以最强年度新人团体成军至今，不仅以新人之姿征战了各大演出，更是在成军不到一年即登上了演唱会的指标性场馆，举办了万人的演唱会。这首歌《我们的爱》是翻唱菲儿的经典，颠覆了原来菲儿合唱团的哀婉凄切、充满力量感的男性嘶喊，将面对爱情逝去的痛苦不堪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狮子合唱团《我们的爱》上榜五周，得票999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太阳娱乐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。杨丞琳在2017年下半年交出了《青春住了谁》这首作品，更多的是跟过去的自己说了一声感谢，领略的一切都是珍贵而且无法抹灭的，堆砌而成的是领悟而非世故的杨丞琳。回到初心的自我，杨丞琳很想跟自己说一声感谢，也希望借由这首歌曲跟所有的歌迷表达一路以来始终支持他的谢意。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上榜六周，得票10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啸奇《假装》。 受这结果。 笑容，之间的拥抱，我习惯分开想着，也学会了承受孤寂，就 孩子的感觉走成，我会假装自己很强大，至少在你穿山的一刹那，看不见我的笑话。 歌曲假装随性的 rap 入耳鲜明又惊艳，用心诠释了突破中规中矩。王啸奇假装上榜九周的票113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谢灵艺术工作室，歌者谢灵，爱在天地间。这首《爱在天地间》是由爱心人士于桌子作的词，著名的作曲家严冬作曲，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灵共同打造而成，曲调悠扬舒缓，歌词淡雅流畅，整首歌曲的古韵悠然，凄美清新，歌曲当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。谢灵更是用他朴实而不失华丽，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，表达了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态度。歌者谢灵，爱在天地间，上榜十周得票121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您揭晓第135期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潮水音乐张信哲，见坏就收。 没什么，我也没那么难过，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结果，放开手，谁能勇敢不回头，都怪开始的美牵淡了现在的愁，无法否认美好的从前，那全是舍不得你的根源，无法忍受永远这句谎言，任由爱在手中忽明忽我也只能对你说，谢谢不送请你慢走，苦恼追究谁对谁错，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，我也只能少联络，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，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，见坏就收。 出道20多年了，张信哲有太多经典的温暖情歌，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自己依然保持着少年的心，这也是他常常被夸逆龄生长的秘诀。荧幕上的温暖情歌王子，荧幕下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生活艺术家，张信哲本人也像他的歌一样温暖从容，如今他也在不断地尝试着新的曲风。 这是来自张信哲《见坏就收》，上榜十周得票1286票，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3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。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最后，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，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。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，拜拜。 偶尔想到你，也是否会想到我，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，见坏就收。经过了就过，也许至少还能当个朋友。我也只能停止说，我不可能重新来过，千万别说。如果不快乐已经比快乐多，见坏就收。Time that I need to make you believe. 放逐在一片海洋，却没有浪。就好像引擎故障，瘫痪了梦想。而海水呀，不断的吞没了主张，奔逃到哪儿都身上自由被捆绑。我不要悠悠荡荡漂流在放空的地方，什么也不 北京时间21:00。